Hello， 喂，又睇礼拜二咯， 系啊，又系我哋礼拜二嘅仙人术二啦，我系夜奇啊， 喂，我系仙人。 系，咁我哋咧，仙人术二咧，逢星期二夜晚九点至十点咧，咁就会做现场直播嘅。咁现场直播完毕之后咧，重温咧会摆翻上去我哋 YouTube 巴打台嘅频道上面嘅。咁大家就记得要订阅翻我哋巴打台个频道啦。咁记得夹埋个钟仔。咁每一次咧有啲新嘅节目嘅重温摆咗上去咧，咁啊大家可以即时收睇翻啦。同埋咧，麻烦大家要like 翻我哋巴打台嘅Facebook 专页啦，咁样同埋就系我哋有一个仙人热线1001条线81256586，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入嚟同我哋倾下偈。 系啦，唔系欢迎，系非常之想你哋打电话。 无敌啊，系啦，无敌想。 系啦， 系啦，咁我哋就同 chat room 嘅各位观众打声招呼啦。有 YouTube 入面嘅 chat room 咧，有位观众叫 Carson Lee 啊，第一次入嚟个 live 度啊，欢迎晒。 咦，系喎，啲熟口熟面啊 ，Wendy 啊，冬天长啊，咦，呢个都系福气号啊，嗰啲 Jamie 啊 ，Sarah 嗰啲新噶。 系呀。 嗯。 咦，有人冇识声？边个？ 咩啊？熄晒声喎！ 好，今次系我，对唔住大家，有回音添。 唔系，好似系我， 系又系你， 系啊， 次次 咁咧。喺我群组咧，我 share 条link 出嚟，叫啲人今晚睇节目咧。咁佢又问我嘅，佢话神功戏咧，系咪第一场一定要做六角大风尚？咁啊系嘅，嗰场咧通常不设座位啦。有啲咧就头嗰几行咧就你就唔好坐落去啦。我奉劝大佬嘅嗰场戏咧就唔系俾我哋睇嘅。 冇错。 系啦，同埋点解一定要做六角大风尚咧？因为六角大风尚呢场戏咧就用最多人嘅。 系。 咁咧就其实系嗰个戏班咧话俾人听，我哋有几庞大。 嗯。 即系晒马。系啊 ，show off 嘅。咁你谂下，喂，六角大风尚六个黄蜂一个丞相，嗰度咪七个人。 嗯， 七个人要七个人推车， 嗯， 佢要坐架车出嚟噶嘛，即系搵两支旗咯，入下入下嗰啲。 未睇过啊，对唔住。 咁啊，嗰度加埋14个咯， 嗯， 咁啊要搵啲跑龙套啊、打关斗啊嗰啲，加埋好多人嘅，所以即系你成个戏班里边乜嘢人都会出现， 乜都出齐啊。 系啊，咁啊嗰场戏咧，即系如果你见到人做六角大风尚咧，喂，我见过有啲做神功戏咧系冇位噶。 前面嗰啲凳， 你直情冇位嘅，直情拎走晒嘅，系啊， 未睇过，真未睇过。 系啊，咁啊试过有啲人咧去睇神功戏咧，又领个嘢， 系 佢系点咧？咁啊，咁啊唔系做第一场，咁啊唔系做六角大风尚，咁啊做完六角大风尚之后，佢都会做噶嘛。 系啊系啊。 咁啊，佢又有一次咧就经过球场嗰啲，通常喺球场摆噶嘛，嗰啲神功戏咧， 嗯， 咁佢咧就喺度坐喺度睇啦，系咪？ 系。 咁啊睇睇下咧，就见到啊，前面有个阿伯咧，就喺度睇紧，睇到好精彩，咁啊动高只脚咁喺度睇。咁啊，啲阿伯好似好聚精会神，睇到上晒瘾咁。其实佢又唔知睇乜嘅，佢行过贪过瘾，冇订去坐喺度食支烟嘅啫，谂住。咁啊见到阿伯，你知啲阿伯咧好兴。除咗只鞋就动高只脚噶嘛？ 哦，系拗脚趾嘛？ 唔系咁啊冇，咁啊唔会出脚趾啦。咁啊见到只，咦系有只鞋喺地下嘅。咁啊动高只脚噶嘛？初头都冇怀疑嘅，咁睇咗一阵咧，见到个阿伯，喂你冇可能一个动作可以维持咁耐噶嘛？你接一节气好鬼长噶嘛？有时九个字噶嘛，佢好似 唔喐， 个表情又冇变过。第一，第二，佢就再睇下，哇阿伯。有乜好睇咧？即系佢唔中意睇大戏嗰啲人就唔明嘅，你唔明人哋嗰啲做手啊，系有几辛苦啊，咁先练到翻嚟系咪？即系等于我头先坐车讲坐车嗰下咧，那个坐嗰个只要咬到条腰要好腰力先得噶嘛。咁佢又见到个伯啊咁过瘾嘅，用嗰只脚嗰度摁，又通常啲人动嗰只脚摁脚噶嘛，佢又唔摁噶，跟住系啦，咁样望真啲。俾你留意到一样嘢，嗰、那个阿伯系着件嗰啲咧，即系嗰啲功夫衫咧，嗰啲底衫啊， 嗯， 平好似 T 恤咁嗰啲咧，中间扣钮嗰啲底衫咧， 系， 跟住又着条唐装裤嘅，即系好阔嗰啲唐装裤咧， 嗯， 跟住望真啲，我咪话佢动高只脚嘅， 原来佢系冇脚掌嘅，即系佢又见到一只动高咗只脚， 即系脚眼下边就冇晒嘅。 系啦，个裤脚下边系冇嘢嘅，即系佢离佢远睇远睇咧，见到佢个动作系动高只脚嘅啫，但系系冇脚掌嘅。跟住咧，佢就醒啦，佢就即刻唔望嗰个伯啦，不动声色咁慢慢走咗，系啦，慢慢闪走咗。咁佢翻到屋企咧，就佢阿妈咧咁啱攞嘢落街烧衣，咁佢喂阿妈，头先我去睇神功戏，我哋去边度睇啊？佢冇啊，经过球场咪睇神功戏咯。又话我见到阿伯咧冇脚掌喎，佢哋坐第几行？我咪前面冇有位，咪坐喺度近近地望下走啦。你黐线啊！嗰啲位你坐嘅咩？哇！那个好彩嗰个阿伯咧冇乜恶意啊，唔好怀疑到佢望佢。如果嗰个阿伯知你望佢，同你眼神接触咧， 你今晚就大镬啦！ 你啊真系今次大镬了嘅。系啊，不过喂，咁你我寻日本来谂住来烧衣嘅， 嗯。 哇！琴日里边唔知点解乒铃乓落行雷，好似烧炮仗啊，未停过，啲雨又大喎。 我前日行雷行半夜四五点嘅时候劈醒咗咯，成个瞓唔翻啦，跟住。 系啊，咁你我买餸嗰阵时咧，买餸嗰阵时逢礼拜都煲汤噶嘛，买餸嗰阵买多袋芽菜啊、豆腐啊，因为嗰啲阴人要食啲凉嘢嘛。 系啊，唔可以俾啲肉佢食噶嘛。 系啊，唔用嗰啲嘢嘅。跟住咧，佢谂住，唉。今晚拜唔到啦，落到冰雹落雨咁抌咗佢，顶佢抌咗佢之后，成晚冇落过雨咯。 同你对着干。 系，同埋我嗰度咧，即系好鬼好死蠢噶，我都唔明佢点解咧。 嗯。 喂，你个有个兜俾你装香嘅，里边装好多沙嘅。 系啊。 咁你整翻两个去水窿先得噶。 水浸咯。 喂，浸到满晒，啊，重到咧，你拱都拱唔喐噶。咁如果你可以卸咗啲水咁啊，冇雨啊。 同埋你会浸湿啲香咧，因为佢啲水去唔到，你第二日、第三日咧，嗰啲水都系蒸发唔到咧，佢会浸湿支香，你支香烧唔到落底噶。 系啊，同埋我嗰卷嗰度咧，拜烧家衣嗰个装香嗰位咧，哇，好鬼恐怖，喺个垃圾站后面走埋一二角嘅，啲街灯啊照唔到嘅，黑掹掹嘅。 典型鬼片情节。 系啊。好鬼恐怖嗰度。 YouTube chat room 啊 ，Juliana 话仙人热线系咪开放报料啊？梗系啦，快啲即刻马上打嚟，唔好等，唔好考虑。 系啦，唔好等。 阿东哥咧，而家 on live 课阿东天祥，佢话咧细个响戏棚咧。睇戏时候食粥啦，有好多白影企咗喺度，咁然后咧佢口多多话前面啲人做咩企晒喺度阻住晒睇嘢，跟住前面有个白影向后望，冇一个人系有样嘅。然后佢话佢老豆仲叫佢收声，唔好咁多事。 系啊，同埋咧，喂，其实有用禁忌嘅，唔好谂住烧家衣咧，就叫嗰啲叫咩亲子啊。即系唔好带埋啲细路仔落去超家衣，万一真佢唔识咧，喺度玩喺度笑咧，就好易出事嘅。 系啊，翻到 笑先衰啊！一个睇火灾嘅笑家衣，你就歪咗个嘴，冇话俾人听解。 同埋听过咧，嗰阵时细个啊，有个亲戚啦，咁佢同我阿嫲讲嘅，跟住后屘系我阿嫲唔知教咗佢再执翻份簿，咁，就落街去翻同一个位烧，咁然之后。对住就话啊，细路仔唔识世界，因为佢话咧，佢嗰日烧嘅时候咧，带埋个细蚊仔落街啦，咁，然后个细蚊仔佢搣烂咗嗰啲彩衣，即系唔系有啲彩色嗰啲衣嘅，佢搣烂咗咧，因为佢唔识啊嘛，细蚊仔你知几岁人仔嗰啲咧，见到纸又中意搣噶啦，次次都搣烂唔知几多盒嗰啲嚟嘅，佢妈咪真系好已经系整好晒咁样一扎，咁可以成扎，佢哋会喺个桶度摆得靓靓，咁然之后点个火机一次个缝一声烧着嘅，咁咧就可能说时迟那时快，个妈妈咧就顾住搞嗰啲制品啊，就冇睇实个细路仔啊，点知个细路仔见到哇彩色纸好开心，好兴奋咁就搣烂啲纸，咁个阿妈就唔系好遗意嘅，可能少一啲佢自己都唔知道，因为你知啦，次次想俾多一大箩噶嘛。咁点知就睇到个细蚊仔搣烂咗就抌落去烧啦，即系个细蚊仔好醒，见到阿妈又抌多啲纸落去烧，佢咪抌埋一份咯。咁大家觉得冇事啊，冇事冇干啦。点知翻到屋企咧就系咁，个小朋友发高烧唔退， 咁然之后就同咗我妈讲，跟住话唔知发生咩事，个睇医生咧，即系食完啲退烧药嘅时候，日头就低烧，夜晚就开始高烧啦。咁我妈就类似话，系咪你同佢烧医嘅时候，系咪发生咗啲咩事啊？咁样，咁佢又佢就讲翻成件事啦。咁我妈啲就觉得啊，会唔会系？佢搣唔即系细蚊仔唔识世界，跟住搣烂一啲纸，咁啲先人唔系好高兴，你撕件烂衫烂布俾佢， 嗯， 好小气噶嘛，你知 系啊。 咁 喂，大佬一年先攞一次嘅啫， 系啊。咁细蚊仔唔识世界噶嘛，即系劝大家各路嘅大哥大姐啊，即系细蚊仔唔识世界，大家真系吓。高抬贵手啦，咁然后就我妈唔知教佢用嗰啲乜嘢嘢咧，即系佢烧，你知啲婆仔特别有计噶嘛呢啲，之后就冇事啦。佢就 系咪用八戒写名，然后 唔记得啦。嗰时我自己都细个嗰时都系啱啱中一二嘅时候，咁你知八卦噶嘛？听到隔篱佢喺度唔知同。边个亲戚喺度讲电话嘅时候，你就会偷听，跟住就问阿嫲，阿嫲，哎呀边个咯？唔知曳曳啊，烧衣纸嘅时候啊，叫你哋啊，唔好真系走啊！你睇人哋喺边边个仔啊，周围走啊，搣烂咗啲纸啊，即刻嚟料啊！你睇你下次你三个咁啱落街周围跑，咁、你知细佬唔受，我同你讲个细佬唔受控噶嘛。自此之后细佬就唔敢跑啦。 哇！你都唔够我细个先戆居。你僆仔冇嘢玩啊嘛，咁你烧俾祖先啊嗰啲咪有衣包嘅？ 系一个好似纸袋咁样噶嘛，系嘛？ 系啦，一个衣包嘅，我僆仔咧唔知里边有唔知系咩嚟噶嘛，我净拆开佢，佢真系有件纸做嘅衫，有对鞋噶嘛， 系折得靓靓咁样噶嘛。 我攞嗰对鞋嚟着。 即系哪来的勇 气？佢食鬼嘛！我都话我僆仔入去新界，我会揭起人哋骨灰庵炉，揭起人哋金塔攞人哋骨头嚟玩。 我真未烧过嗰啲一代嗰啲噶，我哋通常都系就咁。 唔系衣包啊，一个衣包、啊。 我哋冇噶，我乡下唔兴噶。 唔系你去烧家衣就冇衣包啫，你唔排得咁多个。 拜山都冇噶，我哋自己接噶，全部都。 衣包冇嘅咩？ 冇噶，我哋因为乡下唔兴，我哋啲山坟全部喺晒乡下 嘅。系咁我就攞嚟着啦。 嗯。 攞嚟贪过瘾啦，即系佢真系成，即系整得好靓嘅。 着得落咩？ 靓仔着得落噶嘛？嗰啲唔系好大只嘅啫嘛。佢应该个男装衣包嚟噶，好大个啊！嗰对鞋，我老板我痛咗成个礼拜只脚，又唔敢话俾阿妈听。 即系嗰种痛个感觉，好似咬柴咁样，但系你又睇唔到有肿成嘅。 唔知嗰只脚好鬼痛，系啦，痛咗成个礼拜，跟住咧就醒起老妈子咧。一有咩嘢咧，就叫我哋，你知以前咧认错咪跪地主啊，成日好兴。 细路仔唔识世界咁。 细路仔唔识世界，我真系走去早，走去个神台嗰度，系咁讲对唔住先冇事嘅。 哦， 咁僆仔真系唔识噶嘛。 同埋贪玩咧，所以咪话咯，奉劝而家即系鬼月啦，即系各路大哥大姐，即系放鬼小朋友，啲小朋友细路仔真系唔识世界。 冇噶，佢就难得揾个位入你。 咁啊系，因为点拗多啲嘢啊？ 你防佢噶啫，佢 呢个时间系。名正言顺大安子拗嘢噶嘛，佢哋、 啊、 一年都先得过一个月。 系啊， 我哋 YouTube chat room 问有观众问系唔系要排队封烟，梗系唔使啦，手快有边个就打入嚟就边个噶啦，快啲打入嚟、啊、等你哋。 我哋鬼佬话头 anytime， 你几时打嚟？系啊，难得你哋肯封烟，咁你做网台要互动啊嘛，阿都唔记得多谢嗰我哋有。台庆嗰晚有份出席嗰啲观众先，啊，嗰晚都哇，我哋嗰台劲喎、 啊！我俾你听，我台十分之精彩 啊，系嘛？ 我隔篱嗰位女士真系好，即系俾成晚俾即系风凉水冷，我话俾你听。 系唔系啊？你嗰台嗰个有嘢起身啫，我哋嗰台。日阿大匪以为我哋以大匪嗰度啲嚟参加网聚嗰啲以为咩喎？以为我哋嗰度做马喎，十条密立，我哋嗰台抽咗四条。 我知有七条啊嘛，七条八几多？ 唔系抽咗四条。 四条咩？ 系啊，七条抽咗四条。 我冇啊，我冇抽奖运噶。我话俾你听，由细到大我都冇抽奖，做咗廿几年人都冇抽奖运，所以我完全系死咗条心。 唔系嗰晚都几开心嘅。 我哋嗰台中咗一条咯，我知。阿上官阿老表中咗嘅。老表喺咪度啊？跟住阿上，跟住佢就好 gentleman 地送咗俾上官啊。 嗯，我哋嗰台又，我哋嗰台佢哋问佢话搞唔搞错？中四条，我话冇计啊，我错咗啦。 因为我哋两个其实我哋两个是分开两边坐嘅，系啦。咁佢又叫我一起坐，咁冇理由。我哋有两台，咁你应该系一个主持坐一台噶嘛，系咪先？ 哦，咁啊系。咁有啲新，唔系我哋通常会咁样嘅，嗰啲网聚咧，或者系嗰啲网聚咧，有啲新嚟嗰啲，有啲新嚟嗰啲嘉宾咧，咁唔识噶嘛，佢可能想同你哋倾下偈，咁我通常会坐喺最新嗰扎嗰台嘅。咁人哋。边个都唔识噶嘛，咁 呢个就系亲善先生啦。 咁调转啦，如果你第一次去嘅，你系咪想你系想同个主持倾下偈，或者报下料噶嘛？ 冇错， 系嘛？咁你去到都冇噶，咁点搞啊？系嘛？ 唉，我台唔使报料啊，即刻即直发生啊！真系，唉！ 你打电话嚟得噶啦，依家。 而家即刻马上打嚟。 嗱，我哋去广告先。如果系打嚟，就趁去广告嗰阵时打电话嚟。 冇错，转头见。 转头见。